我出了池就是水。我出了池就是水，本宝宝今天有点累，不要跟我玩暧昧，小心雨天会带泪，你会变得更颓废。我出了池就是水，我吃完会满地蓄水，别说我没有认真聊天，也需要太多心思吸引我的美。 一个人在宅可以变得吵吵闹闹，一个人开着 party 我也可以 check check 那只上的馅饼往下掉，他说我歌词没礼貌，会让你动心太容易，所以我卸掉我眉毛。我只有一层公主可以赖着我硬通，就算我发了疯也可以睡到头发梦里，还在做着无用功，唱首歌为你放松，重复着哆来咪发嗦拉西的歌。 好像我们每天都会见面，吃着东西请别再对我放电，好像上帝我也画了一个圈，你就在圈里面睡睡睡，当时每天都会见面，别再对我放电，为我画了一个圈，睡睡睡睡当时面。我出了池就是水，本宝宝今天有点累，不要跟我玩暧昧，小心雨天会带泪，你会变得更颓废。我出了池就是水，我吃完我满继续睡，别说我没有认真聊天，也需要太多心思吸引我的美。我出了池就是水，本宝宝今天有点累，不要跟我玩暧昧，小心雨天会带泪，你会变得更颓废。我出了池就是水，我吃完我满继续睡，别说我没有认真聊天，也需要太多心思吸引我的美。 是每一家外卖的味道，晚上去神都搜的玩耍，白天睡觉，看着谁在了我没照上，贪玩而一笑，再把昨天发生的新鲜事情跟闺蜜汇报。学生找我出门约会，因为宅在家里的时间非常宝贵，如果美丽要收费，那我漂亮当头水，而且身份绝对天然，保证没有人好勾兑。 我出了池就是水，本宝宝今天有点累，不要跟我玩暧昧，小心雨天会带泪，你会变得更颓废。我出了池就是水，我吃完我满继续睡，别说我没有认真聊天，也需要太多心思吸引我的美。我出了池就是水，本宝宝今天有点累，不要跟我玩暧昧，小心雨天会带泪，你会变得更颓废。我出了池就是水，我吃完我满继续睡，别说我没有认真聊天，也需要太多心思吸引我的美。 别说我没有认真聊天，也需要排队，仅此心里会我的美。